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熟悉的音乐响在耳边，我看着眼前已没有感觉的世界，想起了你。我发现我在安静无声的

以后，身边的一切是如此陌生。风雨中，人们一样的孤单，奔向那无尽的沉默夜晚。黑夜中，看着你消失在无尽的夜，恨不能陪在你的身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熟悉寂寞滋味，虽然说心情在慢慢憔悴，却不再有伤悲。其实要忘记你也并不难，所有的感觉都能习惯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Thank you. 紧握一双没有未来茫然的眼眸，在他的窗外没有童年的梦，没有彩虹和天空。当我们分享快乐给朋友，彼此分享希望和拥有，却忽略了有个被爱遗弃的寂寞。让我们分一点点梦，给需要一点点梦的手，分一点点爱，给一些失去温暖的伤口。让我们分一点天空，给需要一点点阳光的窗口，让心慌的泪水不再无处可躲。让我们分一点点梦，给需要一点点梦的手，分一点点爱，给一些失去温暖的伤口。让我们分一点天空，给需要一点点阳光的窗口，让惊慌的泪水不再无处可躲。让未来这条路他们也可以走， 何似在人间。